一首台湾小调正式开始今朝做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哇！今日又一个星期去到星期六嘅时间啦，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啦，睇你咯，今日咧其实已经嚟到七月嘅最尾一日啦，2021年七月31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6月22日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当然继续有我钱佩佩啦，除咗有我之外咧。可能你已经知道有佢陪伴你啦，就系呢个雷暴警告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落雨湿湿都系留翻屋企，偷偷摸摸做自己中意嘅嘢啦。 偷偷摇摸摸呀，偷偷摸摸跟人去爬坡。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爬坡，怎么你会遇到我？你爬坡也不许我爬坡，你还要骂我错。什么？香港地方哪个不怕苦呀？哪个不是偷偷又摸摸？我也不说你，你也不说我，姐妹两个都不错。明天一块去爬坡。 姐姐同埋张奶奶嘅歌声，今日继续系四字歌嘅天下，老歌都好多系有四个字嘅。 我要你为明天歌唱，我带着泪珠切切盼望。我去了，我去了。明天的花儿一样香，我去了，我去了，明天的太阳一样光。 正婷姐姐明日之歌，咁啊，今日就讲下天气先啊，唔好讲明日啦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咧系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啊！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嗯，点解咁噶？成日礼拜六、礼拜日咧都系落雨嘅，嗯，真系唔开心。不过唔紧要啦，留喺屋企听住节目系咪更加好呢？嗯，当然系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有红中嘅歌声啊。 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谊，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白杨好，只有相思愁难知。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谊，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相逢倾诉春来迟，别后埋怨雨丝丝，早也盼望晚等待，两地相思有谁知。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谊，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只有相思无了期。失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谊，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只有相思无 好啦，我哋带嚟咧有两地相思有红中嘅歌声，唔知道你一边唱嘅时候会唔会同阿佩佩一样，都系唱紧一水隔天涯呢？ 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杨飞恩的这一首《香格里拉》。我成日都话咧，最紧要人生咧就要快乐，要开心啊！唔好理咁多啦，今日落雨又好，阳光普照都好，都要开心。 微微，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嘿嘿，不要提起名照。你给什么微微？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为你带来的咧有陪女姐姐的欢乐今宵，我刚才都讲了，最重要咩咧就是快乐嘛，做人，开心又是咁样过一日，不开心又是咁样过一日，点解我哋不选择开开心心咁过呢？当然啦，你话喂，其实我生活真的很艰苦啊，或者我真的觉得很闷。冇屋企人陪啊，或者冇朋友陪啊，或者即系今日个荷包都好担心，听日个荷包仲有冇钱啊？等等呢啲问题，其实生活上系真系好多问题，令到大家都好困扰啊，或者令到大家都好唔开心。不过其实当你谂下，既然都系会发生嘅，咁点解唔开心心咁去面对呢？同埋凡事都仲系有解決嘅方法嘅，睇下你愿唔愿意行出你嘅第一步嘅啫。例如你覺得好悶嘅，咁你冇乜朋友嘅，咁啊出去社區中心或者出去長者中心又好，或者出去公園都好，可能都識到啲新朋友啦。例如你話喂，我今日可能真係未必有錢開飯，其實而家社會上面都有好多地方咧，其實都可以揾到人幫手嘅。或者可能你覺得你今日心情唔係太好，我好想揾人倾诉，其实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热线，或者好多唔同嘅团体咧，都可以帮到你嘅。最重要系咩？你肯踏出第一步，或者你觉得朝头早真系好闷，一个人做运动唔紧要嘅，你可以听住佩佩主持嘅《清晨爽利》啊，有好多好歌陪伴你咧，一直咧都可以陪伴到你上昼嘅六点半钟嘅。当然啦，你话要听老歌，今日又告一个段落啦，因为一阵间咧喺五点半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我又会听到70年代嘅歌曲嘅。好，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表示，财政部应该向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移交前总统特朗普的报税文件。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官网发表39页长意见书，认为财政部长必须遵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提供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和相关税务资料。司法部今次表态推翻前年一份意见书，当时的意见认为财政部不应该提供有关税务申报资料，又指筹款委员会掩饰寻求特朗普税务资料的真正目的。 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话：欢迎司法部嘅最新意见书，形容取阅有关文件系涉及国家安全嘅事。佢指特朗普牵涉嘅利益冲突令人不安，并且以总统身份破坏国家安全同民主。呢一啲事情嘅真相，国民都值得知道。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邀请，将会访问新加坡。总理新闻秘书表示，两国将会在会谈中探讨如何在防务、网络安全、数码贸易、气候变化和全球新冠疫情对策等多方面深化双边合作。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贺锦丽将会在下个月出访新加坡和越南，将会是他作为副总统第二次进行国际访问，亦是他首次出访印太地区。美国官员近期一再出访亚洲，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的行程，以及防长奥斯丁访问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的行程。内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香港的教协的所作所为和教育背道而驰，与专业更不相干，又形容教协是必须铲除的栋楼。文章反问煽动师生罢课、炮制港独的教材、售卖黑布书籍、鼓吹歪理邪说，哪一项是为香港教育着想和为在校师生考虑？有反问不懂得大是大非，不懂得教育大计，整天醉心于带教师作乱、教孩子违法，把教书育人的校园搞到乌烟瘴气，这样的团体有何颜面对香港教育指手画脚？文章指教协有目的、有组织为反中乱港恶行推波助澜，是整个香港社会乱象横生的一大祸根。而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社会恢复秩序，教育重获安宁，教协毫无意外地走向穷途末路。警方拘捕一名40岁男子，涉嫌侮辱国歌，是首次以侮辱国歌罪作出拘捕行动。警方话被捕的男子日前在观塘一个大型商场直播奥运颁奖仪式奏起国歌的时候，高举港英旗帜，煽动他人喝赌彩和呼叫口号，作出侮辱国歌的行为，目的是要挑起在场人士的仇恨，以及将运动政治化。警方今日在葵青新都会广场外面拘捕报称记者的男子，在他携带的物品中检获10支港英旗帜。警方会多方面调查，包括当日商场有没有人触犯国安法或者煽动行为。被问到举起港英旗是否违法，警方说有关罪行是指以任何方式侮辱国歌，问题在于行为，不在于旗帜。当时男子高举港英旗帜，在场人士不断喝赌彩和呼叫口号作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35点，跌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5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2，日元109.73，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7，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13.58美元，卖出价是181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最高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

在有风有雨的日子，听风雨同路确实是最亲切的。当然啦，小凤姐的歌声也都是觉得很亲切啦，是吧？早晨早晨啦，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答八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你话一啲风雨嘅歌，除咗有风雨同路，我仲谂起呢一首噃。同样地，都系喺风雨嘅日子听，特别觉得有味道嘅一首歌曲。我哋有罗技罗文。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满头郁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尽冷眼加嘴脸，即使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我哋有罗文嘅《几许风雨》。关正杰嘅碟，不其然又好想播呢一首。其实关正杰咧有好多四个字嘅歌曲嘅，不过点样都好，兜兜转转都系中意呢一首。喺我嘅节目里边播放率好高好高嘅呢一首。 红叶翩翩，你我相见， 你说落叶声夜心酸，离别了送我单风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怨，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我仲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你到那天相见，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 郑杰、鲍伟山，这个秋天，唉，当然啦，有排都未到秋天，有排仲系夏天，夏天咧又热啦，又多雨啦。不过唔紧要，我成日都好中意咧，香港有四季嘅出现，点解？先至有突破噶嘛，系咪？即系如果你成日都好热，或者即系你个地方成日都好冻嘅，个人咪觉得麻麻地咯。因为有四季嘅时候咧，你个人嘅心情咧，亦都会随着四季咧有唔同嘅变化嘅。咁至于天气方面，会唔会对你嘅心情都有变化咧？今日咧唔知道呢个狂风雷暴会唔会令到你都唔开心咧？啊，有时候我又觉得听下呢啲雷暴啊，或者睇下啲闪电，都觉得几浪漫嘅。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这个礼拜呢，我都是播放四个字的歌曲啦。谭咏麟亦都有好多首好经典的四个字的歌曲。其中这一首改编自日本歌曲的忘不了你，都是其中一首好好听的四字歌曲。 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此事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传，也忘不了你。此生真心相欠，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如何结识你，我痴痴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传，也忘得了你。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点，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传，我忘不了你。 总有啲人咧，永远都系藏喺你嘅心底或者你嘅脑海里边。无论经历何时何年何月何日，你都不会忘记的。谭咏麟忘不了你。时间来到早上的5:54，听紧嘅由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再次多谢你今朝早捧场，我真的很幸运，多谢有你的支持。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欢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 幸运是我啊！仲有少少时间，我哋把握听多首歌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有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赤的冲击》啊！ 窗已打开，心扉也打开，想将你迎入内。请不要走开，请不要躲开，可知你难替代？想你早知，早知心中爱在期待。 尼亚同英国国籍。另外，据以色列传媒报道，涉事货轮从坦桑尼亚前往阿联酋，途中遇袭，货轮悬挂利比里亚国旗，船主是日本人。警方寻日在深水埗拘捕六名男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期间一名警员受伤。警员寻日下午巡逻期间，发现一部私家车未有依照交通指示牌行驶。司机在警员指示停车的时候揸车逃去，并且在追截期间撞向警车和撞毁铁栏，之后被截停。警员在私家车内检获八支胶棍，经初步调查，18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藏有攻击性武器，在无第三者保险架驾驶和无牌驾驶被捕，车上其余5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全部6人报称手和脚痛，一名警员手部受伤，分别送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早上的骤雨为港岛、西贡和北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早上7点半。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阵间咧仲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头晕。哇！我谂咧，好多女士咧都对呢个头晕咧都好担心。点解咧？好多女仔就成日都讲：，哎，我踎低起身就见头晕啊！行百几级楼梯之后咧，个人咧就好似天旋地转咁样。你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份子呢？阿佩佩都间中会头晕下嘅，咁啊血气唔好嘛，啲医师话或者医生话，咁究竟系咪净系血气唔好先至会头晕，定系会有其他嘅疾病先至会有头晕出现呢？一阵间咧就要留意呢一个健健康康再清晨啦。不过呢个时候咧，当然继续有好歌送俾你啦。呢位男歌手咧，佩佩都系近年啊好中意嘅呢一位陈百强。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似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 Yum, yum.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梗系有我哋老友记啦，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我哋又见面啦。 系，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哇，咁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讲咗头痛啦。嗱，好多时候讲起头嘅问题咧，除咗头痛之外，尤其是女孩子啊，成日都话：哎呀，我头好晕啊，踎低起身又见头晕啦，或者落床起身嘅时候又会见头晕。咁系咪净系女性？血气唔好先至会头晕嘅咧，定系其实任何人都有机会头晕嘅咧？ 嗱，其实头晕有好多种原因嘅，咁我哋当然最常见头晕咧，都系年纪大嘅人士会多啲嘅，老人家多啲。 系咪血压太低咧？ 有好多唔同原因啦，血压低就其中一个原因。不过要咁讲咧，我哋好多时咧就系啲公公婆婆嚟睇医生咧，就话头晕咧。咁我哋都要睇下佢个头晕系咩意思嘅。 咩意思啊？即系点样晕法系嘛？你 我哋讲头晕呢个字咧，其实可以喺唔同人有唔同嘅 演绎方法。 系啦，即系咩为之头晕啊？其实咧喺总括嚟讲咧，我哋啲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咧都讲头晕咧，其实同即系英文嘅头晕亦都分别嘅。所以中国人嘅头晕咧，通常头痛又可以当头晕啦。重啊嘛，头重重咁啊，我晕晕地啊。咁另外咧就係睇得唔清楚啦，眼花咁。 又或者好似玩氹氹轉咁，天旋地轉。 第三個就真係氹氹轉。咁我哋睇英文嘅醫學文獻嚟講，頭暈咧，通常我哋就講頭先最後嗰、那個。即係啲嘢轉下轉下咁啊，頭暈啊。咁呢個係醫學上面我講嘅頭暈咧，好多時就係即係轉下轉下咁。咁但係好多時我哋去嚟睇嗰啲。啲病人咧就唔係呢樣原因咯， 通常都係覺得個地方好似浮下浮下 浮下浮下 咁 啦，嚇！即係浮下浮下咧，就又係可以係我哋即係啲氹氹轉啊，所謂即係耳仔頭暈，有啲會可以浮下浮下嘅。咁一般嚟講，耳仔頭暈咧好多時咧就係會較為轉多啲嘅。咁我就係話頭先你一開始講咧同血壓有關咧，咁老人家好常見嘅。年紀越大咧就會越容易嘅，就話。你最常见咧就系你踎喺度， 踎低起身， 踎喺度一段时间，即系话可能踎喺度玩紧啊，做紧其他嘢啊，专注咗，踎咗一段时间啦，一段时间可能讲紧廿分钟啊，三十分钟，突然间有人叫你佩佩， 系咁啊，成个趌起， 咁你即刻要起身嘅话，你要起身睇女系嘛，咁起身嗰阵时咧，咁就会好多人咧就会有。即時話點解我 好似眼前一黑咁樣嘅咧？ 係唔穩陣，通常係唔穩陣。咁嗰個時候咧，其實通常咧就係所謂即係血唔上腦啊。其實你未必係個血壓會低咗嘅。而係個血液循環未咁快去即係改變嘅位置咧，本來好穩定，突然間你升高咗。升高咗嘅時候咧。心脏的压力呢就未曾咁快定去调息到，将嗰啲血液循环加剧咗去到脑袋嗰度，因为啲血液可能聚咗喺嘅即系下肢部分，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好多时好常见啦，即系话一起身就会晕。 我呢样嘢嘅感觉就好多时候行楼梯咧，行到去到中段嘅时候咧，气馁气喘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就有呢个感觉噶。是不是都是讲紧好似啲血唔泵唔到上个脑度咁啊？ 哦，咁呢个咧就系可能唔够气嘅啫， 系冇关嘅，但系都系觉得好似有一种晕晕地咁嘅感觉嘅。 你呢个咧就系好多时咧，我哋做运动有啲可以虚缺咁嘅时候， 系 即系血气唔够， 即系后生女啊比较多啦呢啲， 就会有少少晕咁啦。 系 咁啊，当然你后生女啊最常见咧就系咩咧？做嗰啲制服團體嗰啲啊， 烈日當空咁曬， 烈曬係我哋最常見咧，就係話紅十字會啊，或者聖約翰救 災 隊啊，童軍咧就要要企喺度噶嘛，唔係暴操啊，暴操冇問題啊， 齋企 齋企啊，企喺度要做嘅某某典禮咧，係全部人企喺度。 哦，企到二三十分鐘咧，跟住有一個碌咗跌咗落地啦，咁嗰啲咧就係、是、其實就話佢個血液嘅運行即係唔得啦，即係血液運行得嚟，佢有個虛缺嘅情況咧，咁佢個血壓突然間降低啊，咁、佢降低就會暈啦，或者即係暈咗啦，咁即係頭暈咯。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暈咧係有冇失去知覺？ 嗰啲 就正正例子係失去知覺啦、因為佢血液循環唔去到腦咁啊失去知覺。咁所以我哋如果又要话到有屋企人有头晕咧，或者晕咗，咁就个晕咗嘅意思系咩？晕咗瞓咗喺度，原来唔醒嘅。 哦， 咁就最紧要咧，咪问清楚个家人都系有咁嘅症状嘅时候，个心醒唔醒嘅？你谂下啦，吓你都有个每人都试过晕啦。当晕嗰阵时，仍然知道周围发生嘅事物咧。咁就係醒嘅。 我諗如果暈嘅時候，周圍可能聽到人哋講嘢，嗰種暈咧，就即係仲有知覺嘅。 係啦， 即係如果你完全係好似眼前一黑，完全好似瞓著咗咁樣咧，嗰啲就真係暈到不省人事。 啱啦，有段時間係唔知嘅，即係話，你原來你拍我都唔知嘅喎。咁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咧係所謂失去知覺。咁嗰、即係個症狀有唔同嘅咯， 係 嚇，即係話一個咧就係頭暈暈到你即係作嘔啦，嘔到起唔到身，天旋地轉咁咧，咁呢係同嗰個所謂 耳水唔平衡、 耳水唔平衡好重要關係啦。即係話知道周圍，另一個咧就係話頭先好似個女仔咁喺即係做典禮期間企咗耐，咁你血壓下降啊，血壓下降即係血液循環唔到腦啦，咁突然間碌落地，咁我段有一段時間。佢就個血液循環腦唔夠嘅時候咧，佢就係唔係好清醒咁啦。咁即係有人叫佢，佢都未必知道。咁當然呢啲咧，咪有啲未完全昏迷噶嘛。即係所以同可能知道少少，咁、那個嚴重性係少少唔同噶啦。咁有啲人咧就係、是，我暈啊，咁突然間咧就碌佢落地啦。咁暈碌落地咧，咁跟住咧，佢真係有一兩分鐘係完全唔知咧。咁呢个就可能另一样嘢咯，就可能心脏嘅问题啦。 哦， 心跳嘅问题咯。咁呢又系随住年龄年纪越大咧，就机会越多啦。 你嘅意思系因为心脏泵唔到血上个脑度，所以有呢个问题出现。 系啦，即系直情个心脏可能跳少咗好多好多下。 系 正常，我哋跳几多下噶？ 我谂唔同年纪唔同噶嘛。 咩六十至一百下？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哋一分钟有六十至八十下。咁但係可能佢有幾秒鐘唔跳，十秒八秒咁唔跳，咁咪唔死得㗎嘛？知唔知啊？唔跳幾秒未死得㗎嘛？唔跳燒過一段時間先會死得㗎嘛？咁對呢種情況睇下咧，佢血液循環即係唔去到，即係唔喐嘅，其實基本上血液循環成身都冇力㗎啦。咁佢咪即係暈低咗啦？暈低咗嘅時候，因為佢根本冇血供應去到啦嘛。咁所以咧。就會有短暫時間所謂失去知覺。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嗰個症狀咧就係、即係你幫佢嘅時候咧，了解嗰、那個即係、就是、情況。咁當然一個人嚟講，又要知道我呢個暈係點暈法啦。咁咪暈得嚟，你知道咩暈法咧，咁就好啲啊。咁都係老人家都可能血壓啦，食緊咩血壓藥啊？ 啊，佢血壓低頭暈我就明啦，血壓高會唔會頭暈嘅咧？ 其实咧呢个咧就好多人都系会话啊血压高头晕咧，血压高好少头晕嘅， 系 通常都唔会嘅。呢、這个喺医学上边咧就唔系一个症状嚟嘅。不过我哋中国人讲就系话，血压高同头晕嘅关系，其实咧就系点解咧？你头晕就睇医生啫。头晕睇医生嘅时候发觉原来血压高，咁呢两个唔系一个成绩。即是必然的关系来的、明白。 只不过你看医生的时候刚刚发现你血压高的。 啱啱啱。在医学的研究里面呢即是、血压高呢是很少很少头晕的，除非它是有其他问题 的。嗯，我记得上集讲头痛的时候呢就说不够睡有压力都会头痛。不够睡同压力又会不会头晕呢？ 晕晕地咁样有嘅， 系好似饮完，系咪好似饮完酒咁样，有种晕晕地嘅感觉？ 神经痛，即系话你唔够瞓啊，压力啊，咁我哋嗰啲罩住啊，即系头痛会罩住咧，又会有痛同晕晕，所以即系好似 可能搞唔清究竟你系晕啊定系痛嗰种咁嘅感觉， 聚住头咁。 咁呢啲咧就係我哋會覺得好似雲咁。咁我哋其實中國人咧，即係頭暈有啲時候咧，我哋以前見到都係我頭暈咧，頭暈其實係頭痛嚟嘅。 係、 即係你 搞唔清啦， 搞唔清佢又唔係痛到緊要，總之你罩住佢，咁就個感覺佢。啲人咧覺得我呢個頭暈，其實係頭痛嚟嘅。 嗯，咁上集亦都講過啦，話即係如果腦裏邊有腫瘤嘅話，會頭痛啦。如果有有嘢壓住你個腦裏邊嘅嘢嘅神經，係咪除咗頭痛之外，頭暈都會係其中一個症狀咧？ 都會嘅。咁我哋睇咩部分啦？其實咧，我哋譬如話後腦嘅部分啦，所以我叫腦丘嘅部分咧，都係控制我哋嗰、那個。即是位置性的，咁嗰啲又会好头晕㗎喎。咁、另外呢就话我哋喺嗰个即耳仔部分控制耳仔部分嘅神经线呢有肿瘤呢，咁都系一个头晕嘅因由㗎。咁所以我一啲严重嘅头晕嘅症状，即係检查冇咁大嘢之后，都有啲时候我哋都需要做一个扫描。睇个脑袋里面有冇问题 咁、但系如果有呢啲情况出现嘅话，应该唔系一个礼拜头晕一次，系日日都头晕啊，时时都头晕啦，系咪咁意思？ 咁呢类就系持续噶啦，即系话当然你唔会话一头晕去睇医生就要咩都照晒啦，咁通常医生会做检查啦，譬如话喺个脑袋里面有一啲嘅可能引起头晕嘅一啲嘅问题啦，病理嘅问题咧，我哋通常检查到一啲唔正常喺度嘅，譬如个眼可能有啲不正常嘅移动啊，咁我哋都检查到之后咧，都会怀疑得高啲。咁当然咧，有啲完全冇啊，咁检查过冇嘢，咁就可能食啲药又唔得，咁啊持续如果两三个星期之后系一个新嘅嘢，即系唔系旧嘅嘢，可能你头晕病可能已经即系耳水唔平衡啦，系咪？ 系 几十年噶啦嘛，嗰啲吓，咁但系如果你系新发现嘅问题咧，咁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星期都一啲简单嘅治疗都唔得嘅时候咧、都可能要深入做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检查。 总之都系啦，即系如果你觉得你精神状态好好啊，你亦都食得瞓得，但系你持续咁样头晕嘅话咧，咁就真系要正视啦。 系啱啊！ 咁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再探讨啦，好冇？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出面有风有雨，所以冇嘢都系留喺屋企好啲。如果出街嘅话咧，记得带翻把遮啦，同埋记得着翻对冇咁跣嘅鞋啊。话咁快咧，又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呢，就会是下个星期四啊，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赏你。多谢你今朝早收听我为你做的清晨赏你节目。约定你在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就在空气中相遇了吧。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表示，财政部应该向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移交前总统特朗普的报税文件。 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官网发表39页长意见书，认为财政部长必须遵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提供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和相关税务资料。司法部今次表态推翻前年一份意见书，当时的意见认为财政部不应该提供有关税务申报资料，又指筹款委员会掩饰寻求特朗普税务资料的真正目的。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欢迎司法部的最新意见书，形容取阅有关文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事。他指特朗普涉及的利益冲突令人不安，而且以总统身份破坏国家安全和民主，这些事情的真相国民都值得知道。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邀请，将会访问新加坡。总理新闻秘书表示，两国将会在会谈入面探讨怎样在防务、网络安全、数码贸易、气候变化和全球新冠疫情对策等多方面深化双边合作。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贺锦丽将会在下个月出访新加坡和越南，将会是他作为副总统第二次进行国际访问，亦是他首次出访印太地区。美国官员近期一再出访亚洲，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的行程，以及防长奥斯汀访问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的行程。德国联邦政府正式通过新规定，下个月1号起要求所有12岁以上入境人士，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必须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新型肺炎康复证明中的其中一种。另外，当局决定将疫情风险地区划分由之前的3个类别减至2个类别，即是只保留疫情高风险地区和病毒变异地区，取消疫情普通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的划分标准没有精确定义，由联邦卫生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综合感染率、死亡率、住院率和检测率等因素共同厘定。内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分别发表文章，形容香港的教协是必须铲除的毒瘤。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教协的所作所为和教育背道而驰，反问煽动师生罢课、炮制港独教材、售卖黑布书籍、鼓吹歪理邪说，哪一行是为香港教育着想，以及为在校师生考虑。又反问不识大是大非、不懂教育大计、整天醉心于带教师作乱、教孩子违法、将教书育人的校园搞到乌烟瘴气，这样的团体有什么颜面对香港教育指手画脚？新华社就在时评中指出，香港教育要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新教育体制，必须依法清除教协这个最大障碍。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责无旁贷，必须拿出魄力与勇气，敢于动真碰硬，尽早让教育回归育人本位，让教师回归专业讲台，让学生回归安宁校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系7月31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香港国安法第一宗案件，被告唐英杰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